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八篇《昆仑天梯》第十二集。新慈一路把孟千姿推出营地，但也不敢距离太远，这种地方还是离人近点安全。其实这地面块块累累的，很难推，再加上三江源地带土壤的含水量比别处要大，只推了这么点距离，两个轮椅上就都陷了淤泥杂草。孟千姿突然弯下腰呕吐起来，他想到那个几天之前还温柔亲吻他的人被一箭射穿，然后狗一样的被驮走了。心慈叹了口气，上去轻轻抚摸孟千姿的背部。该说些什么呢？他又觉得什么都不说最好，有些时候言语无力，况且人家当事人未必想听到什么节哀顺变之类的场面话。想到这儿，心慈手腕忽然一紧，低头看时是被孟千姿死死攥住了。孟千姿缓缓抬头，眼圈泛红，但眼神里头都是煞气。 千姿， 我要报仇。 是得报仇，这么多人大家不都在找吗？等找到了有他们受的。 不要大家，是我的事。那些人不管几个，应该死在我手里才对。 是，你想亲手报仇也是没错的，但你现在不能走路啊。 不是不能走路，是走路腿疼而已。 孟千姿没有继续赶路，他这心情显琼花大致了解，也没催他，只是晚饭后还拉着孟千姿说了一会儿话，无非是什么事已至此，要着力于眼前等等。让显琼花意外的是，孟千姿的情形比他想的要好，一直点头，末了还反过来让他放心，说自己没事儿，睡一觉就好了。显琼花甚是欣慰，只是这欣慰里总是掺了那么一丝不对劲儿。晚上睡下之后，越想越蹊跷，又披上衣服过来。到了帐篷口，他犹豫了一下，想着自己是不是太疑神疑鬼了。正迟疑间，有个脑袋鬼鬼祟祟地探了出来，似是要望风，恰和显琼花四目相对。 妈呀！ 是心慈。心慈没有地方会见到显琼花，那脸色如同见了鬼，喊了一声急退回去。这一下正坐实了显琼花的怀疑，他一个箭步冲了进去，一眼就看到孟千姿站在当地，整装待发，正将山鬼箩筐背上后背。看到显琼花时，孟千姿也愣了一下，显琼花脑子里嗡嗡的，下意识问了一句： 姿姐，你怎么站起来了？ 话未说完，目光在帐篷里急扫，一下子就看到了几个空的扔在地上的药剂瓶，其中一个瓶口还插着注射针。显琼花一下子明白过来，瞬间变了脸色。 你疯了吗？你注射这么多，它只会让你对疼痛没有感觉，不是让你愈合。你这样走出去，你的腿会废的。是谁？是不是心慈帮你偷的药？ 心慈本来就已经心慌得不行了，又听到自己被点名，吓得一个机灵。 腿废了又怎么了？江恋都已经死了，我就废条腿。废了腿还不配做王座了吗？我让心慈去拿的，你要罚他，等我回来了再说。 说完正要往外走，显琼花又急又气，一个箭步上来挡在孟千姿面前。说实在的，七个妈和孟千姿的关系很微妙，孟千姿不强硬时是七个妈占上风，但她一旦强硬还真拿她没辙。显琼花尽量平复她情绪。 自己儿，我明白你的心情，我也知道你难过，但是这件事情 我们要从长计议。你看，这么多人都是为这事儿忙的，急不得，更不能一个人去涉险。你连对方是什么人都不知道，这不是去找死吗？ 我不需要知道他们是谁，我只需要他们死在我手上就行了。我也不难过，等我了结了这事儿，找回了江恋的尸骨，我再难过也不迟。 你身份不一样，你要想想自己的责任。 一个做王座的，连自己爱人死了都没点动作，也好意思谈责任。 他推开冼琼花又要往外走，冼琼花回过神来。 自己儿，你至少带上人。 起码你还不懂吗？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我就想亲手做这件事，每个环节都是我亲手做，不要别人经手。 那你至少带上枪啊。 你问心慈。 说完门帘一掀就出去了。冼琼花一颗心狂跳，看向晃动不止的门帘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，又惊讶于自己居然能放他出去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忽然想起那句你问心慈，于是转头看向心慈。心慈小心翼翼地比划了一个夜的手势。冼琼花怒意又起。 你还夜？你很得意是吗？ 就听见心慈诚惶诚恐地说了句 啊，带粮吧。 孟千姿一个人开了辆四驱，他很少一个人，从小到大身边都围满了人，记忆中好像就从来没有哪一次是真正纯粹一个人去做什么事儿，哪怕私奔还拽了一个呢。他也很少自己开车，因为一直有司机，偶尔自己开也是小心翼翼，因为城市交通复杂，人流车流量都大，容不得信马由缰。但高原不同，一眼望出去别说人了，鬼都没有一个。他把油门踩到最大，身子随着车子一起飙，整个人就像出膛的子弹，划出逼仄幽暗的枪管，划进陌生扩大的世界。孟千姿开过江恋他们出事儿的地方，那两辆车太笨重，还那么翻着。高原上就这样，拖车费用太高，一般人会拆件回收，任车架子原地横沉。后来者看见了也不会惊讶，只会以为是出了行车事故，然后警示自己道路千万条，安全第一条。一直把车开到黑压压的群山附近，孟千姿才停下。周围安静极了，只偶尔有风声飒飒。孟千姿在车内翻了翻，找到了烟和打火机，还在车后座上找到了两瓶黄河啤酒。有酒好，酒让人兴奋。他接下来想把事儿做好，就是得让自己保持在一个亢奋、兴奋甚至半癫狂的状态。烟也好，舒缓放松，人不能太紧张，太紧张就成不了事儿了。孟千姿点烟就酒，烟头的灰烬慢慢激起，像极了他迟来的情绪。江恋的死太突然了，像一盆水凌空浇下，而孟千姿立于棚下，要过好久好久才会有点点水滴从棚顶渗出。不过现在他用不着想江恋，等事情了了，他又没死的话，会瘸一条腿再坐几十年王座。几十年够他去哭去吃去回味去行销鼓励，不差这一晚，不差这两天。一瓶酒下肚，脸颊发烫，人也微醺。孟千姿从山鬼箩筐里掏出了形如滴眼液的瓶子，仰起头往两只眼睛里各滴了两滴，然后闭上眼睛迅速转动眼珠。这个叫亮子，是水鬼的玩意儿，用于夜间事物。据说制作原料来自于猫头鹰和壁虎，都是夜视能力绝佳的生物。这亮子的夜视精度虽不如手电，看路是足够了，而且它胜在隐秘，夜间活动不会被光亮暴露。 眼睛适应了之后，孟千姿伸手摸了摸右脚踝上的金铃，穿戴好武装带，背起山鬼箩筐，两把枪，一把插背后，一把插腿侧，小腿边还插了把套层的匕首，然后下车，一直往空地上走。车上有定位仪，后续自会有人来收。走到中央处时，孟千姿单膝跪下，嘴里默默地念着，然后上身慢慢下伏，直至伏贴于地面，双手抓捻泥壤，又摊平俯开。过了一会儿，孟千姿站起身子，比之刚才什么都没变，风还是不定的风，人还是人，但又什么都变了，风里渐渐有了味道。这是金铃的又一个功能，山风引。这世上万物都有味道，有时候看似消散，实则留住，只不过是太稀淡了，你闻不见而已。山风引不大适合南方水泽山林，因为那里太潮湿，动植物又多，各种朽败腐烂以及生物的味道混杂在一起，成千上万，很难分辨，往往闻着闻着自己反而头晕眼花。但这一招非常适合西北雪岭，这里人少，牲畜也单一，味道的基数少，想从中择出特殊的、奇怪的或者血腥的味道很容易。找特定的人比较困难，但如果这人体味特殊，又或者喜欢用浓郁味的香水的话，也不难操作。孟千姿鼻翼微微吸动，伸手在鼻端不断地扇拂，那感觉像是有无数味道过来排着队等他筛选，而他排除掉一道又一道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垂下手，转向一个方向，快速奔跑起来。其实山风引类似于贴神眼，人在操作时都是进入一种瞻望的状态为最佳，大概这样才能全身心投入，不疯魔不成活。但孟千姿不大喜欢山风引，他对教他这一招的二妈唐玉如抱怨过， 这样秀秀追追好像一条狗啊。 狗才不如你呢， 唐玉如斩钉截铁地说，真不知道这话是贬他还是贬狗。约摸两个小时之后，孟千姿循着一股奇怪的腥臭味追踪到一个洞穴。洞穴位于半山腰，入口很隐蔽，如果不是循着味道只凭眼睛看的话，白天都很容易错过。孟千姿在入口处站了一会儿，静静地听着里头的动静，没有声音，味道也没有波动，这儿应该没有人。孟千姿打开手电，缓步走了进去。洞穴不大，但也足有五六十平，手电首先照到的是一滩血迹。孟千姿盯着那滩血看了一会儿， 这种血量应该是受伤。 他移开手电光，很快光的尽头处有什么东西闪耀，是一个眼镜，半边镜片碎裂，半边完好。孟千姿走过去拎起来看，他很快就认出 这神棍的眼镜。那个叫孙耀的司机说，车里的人是分开了，四散逃跑的，如果对方是冲着神棍来的，那神棍就是重点目标，他被抓住是顺理成章的事儿。神棍死了吗？不像，这儿距离事发地点已经很远了，神棍那体魄跑这么远相当够呛，也许是被带来的，然后又被带走了，带去哪里了呢？这是巴颜克拉山脉，但我一路行来方向很单一，始终指向西北，这个方向走得足够久，会连接上昆仑山。 孟千姿沉吟了一会儿，把只剩一个镜片的眼镜塞进包里，站起身时又在山壁上看到了一样东西，那是一块人皮，泛白发烂，松垮的粘在山壁上耷拉着。孟千姿嫌脏，没有伸手去触摸，凑近闻了一下，现在的嗅觉太灵敏了，有点生理不适，又退了回来。 没错，是这味道，奇怪的腥臭味。 他掏出经纬度定位器，记下了这一处的方位。时间紧迫，药剂的作用4个小时后开始减弱，届时需要重新注射，而身体很有可能会产生抗药性，也就是说2次和3次注射的效果将远不如之前。 得抓紧时间了。 孟千姿正想往外走，鼻翼下意识微微吸动，有腥臭的味道过来了，越来越近，而且这味道是带着温度的。活的。孟千姿迅速按灭了手电，左右看了看，臂身在一块山石后，抽枪在手，搭于石上，屏息瞄准。没过多久，那个东西就进来了，形体怪异，一看那脑袋，孟千姿就知道这是什么了。果然是脑袋硕大，四肢细且长，宛如一只螳螂。孟千姿咬牙，枪口下压，瞄准他一截细腿，抠下扳机。说实在的，他的射击跟他掉肾珠似的，时中时不中，纯看运气。今天力气挺重，似乎运气也好，一击即中。那螳螂人翻滚开去，发出很低的怪音，这声音让人心头发毛，似乎是喉咙和声带没发育好，没有办法正常发声，但偏又会挤出来一些。孟千姿打开手电，这一下看了个分明。这螳螂人是穿着衣服的，衣服也不知道是谁的，左扒一件右套一件，只取个蔽体保暖的功能，正常人绝对不会这么穿。脑袋也不是大，而是后脑凸起，像是长了2个头的畸形儿，但一个头未能独立，被另一个吸纳了一半。更吓人的是他这四肢，他没穿鞋，袖子和裤子只能遮住肢体的一半，另一半是裸露在外面的。不知道是不是被手电光惊到，那露出的一半居然翻折了回去，这一翻折，形体倒是比先前正常，像是个人了。螳螂人身侧不远处落了一根细如胳膊的腿，是被孟千姿打断的那节。奇怪，断了腿居然没流什么血，而且那节腿上的皮肤看起来腐烂而又松垮，有几处的皮耷拉欲坠，像是在那稍稍一蹭就会被蹭带下来。孟千姿一下子想到了水鬼。 没错，一定是水鬼。当年水鬼在三江源出世，死状千奇百怪，印象最深的是听说人的骨头迅速生长，以至于长得戳破了皮肤。这是皮肤的生长速度没赶上骨头，若是赶上了，人又活下来了，就是眼前的螳螂人了吧。但这是哪一波水鬼呢？ 电光石火间，他一下子想明白了。三江源那几顶破帐篷原本是个营地，里头至少也有20来号人，后来丁盘岭出现的时候，那一个营的人全部失踪了。山鬼介入之后，水鬼已经安静如鸡，不再四处活动，理论上飘逸地窟断了手脚，也失去了耳目，但最后失踪的那批水鬼正是他们最后的爪牙和倚仗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